喂 ，Hello， 大家好啊！又嚟到我哋又要威又要戴头盔嘅，唔识唔讲。 喂，头盔去咗边？ 系咯，冇头盔。 喂 ，Hello， 又翻嚟。 Hello，Hello。 今日我哋介绍啦，介绍先。我系四堂啊。 我系小茉莉。 我系小君。 喂，咁我哋有啲嘢要回应翻嘅。我哋见好多留言咧喺度屌我哋。 系啊，听人讲话系咪有个网友喺度话紧我？ 听我 啊，听你讲系啦。 唔好听人讲，听我讲。 听你讲系啊，好似有讲叫咩网友？ 唔好摸开人哋名咁。虽然佢嚼你咧，我都唔会出卖佢嘅。Okay. 我唔会话俾你听佢叫咩名，佢就话咧，你唔出样咧就唔好上嚟啦。 哦，系唔出样啊？ 点解你会上嚟 唔系啊，都冇出样啦，而家。 啊，系而家都冇出样，咁就系啦。咁如果各位网友都系唔收货嘅，就直情搭廿蚊车过嚟睇啦。我叫佢摸个口罩俾你睇啦。 啊，都要又讲翻我哋啲个台嘅发展。喂，我哋下个礼拜系咪搬新 studio， 谂住搞有机会搞现场版嘛？系嘛？ 系，冇错。 系 咁啊，容纳到大概20-20多人啦。 系啊。 咁啲铁粉成日叫我开 group 啊，又话喂听日就好搞旅行团啦。快啲过去玩啊！我就快爆精啊，各样啊！我就快见到两个男主持，我都出精啦。咁嗰啲唔该出嚟，唔使啦，纸巾留翻俾你哋。 上到嚟先至提供纸巾俾你哋啊！ 系我哋已经有 sponsor 啦。呢只牌子嘅纸巾咧系有无限量。 供应嘅，无限量供应嘅。 你中意爆就爆啦吓。 要抹精就抹精啦，要抹鼻涕就抹鼻涕啦。 系啦， 好，继续。 喂，咁首先都要讲翻啲行货啦。我哋嚟到第10集咧，都系要谢票嘅，系多谢各位 观众， 多谢， 多得支持我哋先可以继续去到第10集。咁希望咧继续支持啦，我哋可以迈向多一个零，去到100集啊，下一步就系、是。咁我哋嘅 view 数都节节上升啦，我哋嘅 Facebook page 咧嗰个。like 啊！我哋 过咗100大关啦，已经 系啊系啊，哇！咁快又急升破咗100大关。 上集仲系21嘅啫。 喂，我哋个 Facebook 专页系再提多次， 系 就喺我哋 嘅后面呢个系唔识唔讲。 系啦，就咁打我哋个字啦，得。咁系啦，喂，仲要唔要回应翻啲网友嘅 comment 啊？ 唔回应啦，嗱，我哋今日咧就请多茉莉上嚟咧。主要呢我就想试一啲呢我哋男性由细到大啦，我自己呢就係咁啦，我同亲男人讲亲啊，叫鸡啊，人兽交啊，3P、5P、10P 啊，口爆啊，中出啊，呢啲咁嘅话题呢，一有女人走埋嚟呢我就停口㗎啦。咁今日呢我就冒住俾人话我性骚嘅危险。 係啦，点解呢我都好想知喎，每次都系啲男朋友呢讲起呢啲就停㗎喎。有嘢去讲咩秘密。 其实都唔系我冒，主要系四哥冒。四哥就想讲呢一啲话题，直情想性骚呢个咁嘅嘉宾咁样啦。 喂，咁你快啲讲啦，好想。 又唔系性骚扰嘅，即系我哋都有避忌㗎嘛，我哋都。 冇嘅避忌嘅，上到嚟冇避忌嘅。 即系唔系我哋避忌，我哋避忌就唔出嚟做呢个 show 啦。即系有好多男人咁样就话就即系讲咸湿嘢嘅时候咧，一见到女人或者女仔一喺在场嘅时候，我哋就唔讲，就扮正经，就扮正人君子。 其实你有冇谂过咧？我哋女仔都可以好咸湿噶。 知道我知道女人其实好咸湿。 我哋两个知道，不过好多人不知道。 佢唔会对住男人，即系唔会对住一个普通嘅冇性关系嘅男人，表露个真面目俾佢睇啫。 你知唔知点解我话女仔可能仲咸湿过男仔啊？ 因为女人中意玩芭比，中意揭佢条裙。 就系咁咯， 我哋都唔玩芭比。 点解咩关咩事咧？玩芭比揭佢 细细个咧，女仔就要剥衫噶啦嘛，就要识得快快脆脆剥衫去换衫，就要望下啲芭比叫咩样嘅咧？究竟 系啊？你哋女仔系因为呢一种 我系咁咯，我觉得系，所以咁样就引申到，我觉得女仔系可以咸湿过男仔咯。 我初初以为咧，女仔咸湿过男仔系可能因为佢哋初尝呢、這个。人生最大嘅乐趣之后，跟住发觉原来高潮可以连续有十几次嘅休啦，可以，即系我哋男人休啦咧，高潮最多你几多次啊？休啦， 一 round 啫咩？一万啊？ 一万啦、啊， 两三次， 两三次 咁少咋？ 我大佬几廿岁人， 你个人唔好咁虚得唔得啊？ 我嗰阵时曾经试过5次1万嘅。 OK OK， 后生你就 后生啲啦吓。 喂，系咪讲吊鸡啊？ 叫雞管，日日都做噶啦呢樣嘢。 我好想知喎。 咁你都唔係見識好多啫，原來你想知叫雞咁簡單，同食飯一樣嘅啫。 睇電視有唔同噶嘛？同你都話啦，咁你哋啲男仔一講叫雞就，我哋女仔行過嚟就收聲噶啦嘛。咁今日想睇下究竟其實係點樣噶啦？係咪我想象中係咁樣咯？ 咁不如有請我哋晚晚走去巡視業務嘅。 我冇準備， 唔使準備啦，就講個真實嘢出嚟咪得咯。 直接講咯。 叫雞，喂，其實我有準備咗好多相啊，成喎。 遲啲先啦，呢啲遲啲先啦，遲啲先啦。而家就係想聽你講嘅。 冇啊，叫雞，你想知啲咩叫雞？叫雞香港有唔同地區都有唔同的。 喂，係咪真係咧？會譬如你肯俾嚿錢出嚟，咁就一班小姐排隊咁樣，好似選佳麗。 佢哋唔係排隊㗎，佢哋一個唐樓，你有冇去過唐樓？唐樓咧有舊嗰啲，佢咧一層有好多個單位嘅，跟住好多個單位就劏曬好多間細房。跟住咧，每间细房咧，出面有个门钟叮当，跟住每一个房门咧，系入边有一条女，一开门，跟住你睇佢 O 唔 OK， 跟住你问佢几钱，咁佢可能佢有啲400，有啲450，咁唔同地区啦，有啲地区500，有啲550。 即系好似啲劏房咁样，一个单位里边租俾唔同嘅鸡咁样，每人一间房，跟住你去到佢门口就揿钟。 当系佢嘅工作环境咧，即系好似我哋呢个录音室咁样，一间房有佢工作环境。 喂，咁样咪可能，譬如一个单位里边可能有五间房咁，跟住如果同 喂五条女咯，如果 同步嘈紧，咪隔篱听到咯。 系啊，好嘈噶系。 吓，咁冇私隐度噶，咁咪唔能够可以好享受咯。你可能你嗌下，你或者你本身嗰件系死鱼嚟嘅，咁原来隔篱嗰个好刺激，咁你咪好唔开心啊会。 咁咪过去隔篱屌。 即系可以咁样玩揿埋钟嘅。 屌鸠佢做乜咁卵嘈啊嘛！个隔篱点？ 你冇睇我哋上集咩？我哋整咗张三人房，三张床嘅房，六人。 喂，咁就你冇理下人哋隔篱个客嘅感受啫。我俾450，我就自己独享佢噶嘛。你 咁佢都可以享受翻呢边嘅。 咁就系你觉得你呢个唔 OK， 拣咗我唔 OK， 先过嚟隔篱骚扰我同个女仔搞咁啊嘛。 唔 OK 又唔使加钱嘅，咪照嚼咯。 哦，即系随时可以五六 P 都一齐嚟。 你唔知道男人系窿都入得噶。 我知道， 除咗马窿之外， 我知道，我睇马窿，我都系咧，真系睇上网真系好正啊！ 有冇睇屌狗嗰段新闻啊？各位， 屌狗都唔算系啲咩，我听讲个女仔吞马精啊，我觉得好正啊！ 马精系一啲洗洁精啊，抑或系咩马油啊？ 讲完之后， 马精系咩嚟嘅？ 我真系惊嗰阵之后啲人唔再敢饮蜜精啊！ 即系马精系咩？ 马精咪就系一个动物咁。马射完之后嗰撇嘢咯，我自己睇到咯，我觉得有少少似蜜精沟。 我想知道点样可以令到佢射精嘅咧？ 系咯，佢条片系嗰、那个过程系点噶？佢 错， 佢起承转合系点？ 唔系嘅，系开头咧就个农夫咧咁咧就撩下只马嗰个位嘅。咁啊撩咗咧，只马兴奋咧，哇，跟超长咯！嗰时我即系第一次睇咯，哇，长到感觉好似电筒咁样。 电筒 系即系咧系以前保安咧，即系嗰啲咧 security 咧长嗰啲电筒咧， 就好似前臂咁捻长喎。 你嗰个短咗少少， 我都仲短啊！ 咁样都仲短啊！ 成个手臂咁样去啦，跟住然后咧，跟个女仔咧就即刻含住嗰个马嗰个龟头，咁跟住就掠咯，用个口。 咁啊口裂，咁啊唔系裂喎，呢个含喎。 OK 含 ，OK 含。 即系佢个口仲可以含得落嘅。 含得落， 个口深喉啊可以。 哦。 哇，佢真系佢都一路含咧，成日都有流口水啊！即系嗰个女仔，因为太深啊，但系顶到好入咁样。 会呕噶。 我真系未睇过马捻喎，马捻粗唔粗嘅咧？ 穿过马捻你咪见过咯。 真系粗啊，肩粗啊。哦。 你有冇见过穿过 马捻？我谂你形容一个男人话，哇，你真系好马捻啊！跟住真系赞紧佢，话俾你听话佢劲咯。 穿过马捻， 劲 。即系跟住就即系完事之后，就见到个劈嘢，真系好似呢个文静沟。 佢口爆啊，定系 口爆啦，梗系 口爆，跟住再掠翻出嚟，跟住先睇到。 佢掠翻出嚟俾你睇下佢咩颜色啦。 哦，好似蜜精咁嘅。 口爆唔净止人类，原来动物都可以口爆。 可以试下，如果中意玩， 你试啊，我唔试。 唔系，我即系知道都会有啲人会中意玩性虐待嘅，即系可以考虑下咯。其中一样嘢， 性虐待 系啊， 除咗玩马捻，跟住又 我早一个礼拜见到条皮鞭都几怪，不过下次先讲。玩 SM 啊嘛，睇下有冇同路人喺 Facebook 留言俾我哋。 有好多人中意玩 SM 喎。 系咩？我唔中意，不过我觉得嗰件嘢几过瘾。 我中意睇人嚟玩 SM 咯。 美国兴咗嗰套戏之后，好多人中意玩 SM。 美国有冇 Rose 啊？ 你国家有啦， 香港有冇 rose？ 你知咩 rose？ 我知啊。 点解你会知啊？ 你啱啱讲我咪知咯。 你知 rose 点样？ 系前几集我哋老师有一齐讲过 rose 嗰个屎蟻入边嗰嚿。 哇哇 便便啊！ 唔系屎眼入边有嚿肉噶，跟住要挖出嚟，跟住佢挖开佢，然之后佢好似屙屎咁样样咧，谷嗰度力，跟住谷嗰嚿肉出嚟，咁嗰嚿肉咧就鲜红色嘅，咁就仿佛好似一 蓓蕾嘅心， 系好似仿佛好似一朵玫瑰咁样嘅，所以就美其名咧就称之为 rose 啊。 好乱喎、啊，听落 我咧上两个礼拜咧口爆长，跟住嗰条女咧系同我讲咧话，佢其实我一早嗰度有个微信添啊，嗰度有即系嗰条女咧，我同佢好倾啊嘛，咁我唔系第一次揾佢啊。 我哋节奏咧飞得好捻远，我哋 系咯，咁啊去到口爆长啦， 密路我突然间谂起，我记唔记得？ 哦，好讲啦，讲啦， 即系呢个咧，即系。见你喺度我先讲嘅，咁就平时我唔敢同女人讲 嘅。是但啦，讲啦。 咁嗰条女咧就咁吹爆咗啦，咁啊跟住倾偈啦，就有时间啦。咁就话佢遇到个客，香港客。 嗯。系咪你啊？ 唔系，遇到另一个香港客。嗯、 可能系我。 就 okay, 四就当系佢先。 就同佢讲咧，话问嗰条女，你几时姨妈到？ 做咩佢想冲红灯啊？ 唔系口爆场嚟嘅。 O、okay.。 我可唔可以舐你啲姨妈？ 哇，好 得、啊！我加钱俾你。 我咁重口味嘅一个香港人， 系好捻重口味。跟住佢叫我就 at 咗嗰个人，就删咗个朋友圈伴侣，话俾佢听我 系咪即刻加钱先？ 我姨妈就冇啦，我想屙屎咁样。跟住嗰条仔。好啊，屎我加300。 喂，先，我想问下姨妈跟你经血加几钱先？ 佢要唔系啊？嗰条女形容俾我听咧，嗰条女屎尿屁乜谂都玩齐啦。佢就要你喺上面，好似你平时去屙尿屙屎咁样，佢下面接住啊，要咁样先加钱。即系本身你 三，咁姨妈跟嗰啲嚟 M 啲点啫 ？M M 嗰啲 系哈成日咁长期滴出嚟， 我唔咁我冇问咁严，我冇问咁啲。 搞错，而家俾我觉得个女仔即刻大咪好多鸡血嘅，如果即刻查啲鸡血 M 跟就舐咯，咪扮系嗰啲咯。 咁唔得，你污整到只閪污糟邋遢，点解仲使搵食嘅？ 唔系啊，鸡血啫嘛，查块姨妈巾咁叫舐啫嘛，叫舐姨妈巾啫嘛，冇嘢。 即系条友又想饮。M 血又想食佢啲屎， 嗰啲 M 佢讲真，佢话嗰啲系 M 血都得噶啦，你姨妈巾。 唔系我谂佢讲到似古人古色，应该条友真系知道咩啲血味系点样嘅，佢就系中意女人呢啲，我唔知 道。味咪一样，咪腥哼哼咯。 唔系可能姨妈嗰啲血应该仲臭啲添噶。 呢个真系 有啲杂质喺度啦。 我真系唔知啊，我真系未试过。 你系女人都唔知道，我男人更加唔知啦。 我谂好睇嗰个女仔个人卫生嘅，你噏得太耐冇换，咪臭啲咯。 要噏咁耐先嚟执多个300蚊，你自己喺度发炎啦！ 我谂知唔知啲人话臭咩啦？可能佢哋可能 你净系屙尿唔敏尿，你都臭閪啦变紧咗。我知道女人敏尿噶， 但仲要加钱饮嗰啲血啊？ 系啊！ 哇，好重口味、啊！ 你实我有嗰个变态仔微信，需唔需要俾你玩下佢啊？我推荐朋友你伴侣玩下佢咯， 听下啫，听下就够啦。 你自己屌整盘西瓜汁，话系我啲血啊！你嚟啊！ 我反而好想知道，咁佢系咪百毒不侵噶咯？ 我唔清楚，有啲咁捻变态嘅人嚟唔系，我以前都听过啦，喺水围村嗰啲咁嘅按摩场仔上去咧，就200蚊条女咁样咧，已经听过有个变态客咧，就系镬镬都要饮料嘅。佢唔撚使屌閪嘅，一飲條女啲尿，一有尿到咧就出噶咯喎， 一飲尿佢可以出，唔吹水啊屌 咩啊？ 我唔會信咯， 就 係唔信。咁可能佢飲尿就硬咯，一硬咪出咯，可以捋下佢都。 嗱，咁就有少少。 即係飲尿就過癮，咁就可能會 挑起佢嘅 射尿啲喎， 起機。 咁即係佢有特別癖好啫。 即係好撚癖咯。你讲到马精咁我先讲呢啲啦，继续讲马精啦。你马精系咩嚟噶？即系查面啊！ 不过如果你讲咧 M 血咧，其实我试过。 吓、 啊， 系啊，冲红灯我都试过。 错埋少，错过。 冲红灯我试过，但系你攞嚟舐我真系。 因为以前试过同即系。 佢做下突然间嚟。 曾经嘅女朋友。 小妹你啊，我食个屎添啊！你仲系咪抄埋嚟啊？我食个屎啊！ 煎定流先？ 好好食啊！ 你煎定流先？鼻屎你糖 系嘛？系，继续讲。 冇啊，试过同以前啲女朋友咁样，佢嚟 M， 跟住都照搞嘛。 即系冲红灯啦。 系啊，冲红灯咯，冲红灯，跟住你。即系年少气盛又乜都未试过，咪试下咩味咯？ 咁咩味啊？可唔可以帮我听啊？ 喂，同你普通嗰啲血味差唔多，不过会嗰个鸭味会劲啲。 鸭味， 好想有。我真系觉得咧，我自问嗰时候都睇好多类似啲变态，都好多核突咧。讲呢啲味嘅时候，我对味道真系好敏感啊。 唔系，佢会系似你嗰个尿味，跟住就系沟你嗰啲血味，你应该就知咩味啦、 嗯。我知道、 啊， 有时流牙血都会食到嘅。 啊，两沟嗰只味咯，不过鸭味会 呕啊， 鸭味会鸭味啊，视乎条女嗰体质啦，系咯。 咁系咪即系有少少似嗰啲烧肉咁样啊？烧肉咬烧肉汁嗰啲咁样啊？ 烧肉汁，烧肉汁 即系咸咸地，跟住又腥腥地咁样啊？ 烧肉汁又唔系嗰种味，真系好远。 唉，算啦，都系唔想谂。 喂，好核突啊！我开始冇乜性欲，完全连我连听兴趣都冇，好变态我哋。喂，我想问啊， 咁你话你食个屎你 喂，就系呢 吓佢啫嘛， 我吓， 点知吓唔到都黐捻线咩人嚟？喂，十 P 有冇玩噶？ 十 P 系啊，即系五男五女或者十个男人围住你 睇 A V 嘅时候睇过咯，冇玩过。 点解你会睇呢啲咁嘅 A V？ 中意睇 A V 唔得嘅咩？ 咁点解你唔跟住做咧？ 咩啊？ 跟住做咯。 看人开心啲噶嘛， 你咪试感受一下过瘾啲。 喂，不如讲 有幻想空间好啲嘅。 不如讲仔细少少，其实你初初第一次睇 A V 系几时？ 初初睇 A V 嗰时咪就系而嗰时要做声优嗰时咯。 哦，即系因工作性质而 声优。 系啊，因工作性质而需要睇呢啲，因为你要用说话带入去嗰个故事度嘛，咁你都要知道多啲先得噶，先有嘢讲噶。 即系你要知道晒咁多种场景啊、剧情啊，跟住你要 咩类型都要知道。 即系开工嘅时候可以同佢同啲客喺度倾噶咯。 系啊。 哦，即系好似我哋咁样做呢节目咁样样，就你要睇过，跟住先至识得同我哋吹咁样马捻系咩样啊？ 咁你唔识嗰啲嘢，或者你之前未试过，或者你唔懂，咁你点讲啫？ 串个马捻啊！ 咁又唔系真系一定要试过马捻先知嘅，即系睇过呢套片，跟住师傅哇！ 喂，但系佢哋打电嗰阵时打电话上嚟，会问呢啲咁咩？好似我哋咁样问 乜都倾噶嘛，你压时间啫嘛，其实 哦， 你实想同佢倾偈。 喂，各位观众啊，大家会唔会觉得咧变态嗰啲啊？我而家突然间睇翻咧，我早几日叫鸡嗰啲相咧，即系佢又俾我影，你哋有冇兴趣睇？ 有 冇继续？继续啦，继续讲啊！ 你可以放个镜头， 唔放镜头唔啊第二节先。 话俾你听，冇乜特别嘅啫。其实我睇完啦。 你睇完咧，其实睇完。 你系咪啱啱俾我睇咗张咩？ 我几时入俾你睇 咩啊？你头先咪啱啱俾我睇过咯。 几时入俾你睇？ 唔系头先，我真系唔同呢啲。 哦，系咩 ？OK OK， 咁我 要日日都叫鸡噶啦。你睇边张啊？ 啊，是但啦。 头先我张咧系两月。两月嘅相嚟嘅，咩叫两月呢？就系屎忽窿同埋閪窿咧，都有碌鸠插入去嘅相。 双月 啊， 我冇玩呢啲嘢。 好好听喎，呢个名叫双月。 嗯，即系两男一女。 呢段得唔得？呢段？ 喂，你个人真系几咸湿噶。 四同你嘅嗰个。 喂，你真系几咸湿。 呢个唔系咸湿，呢个男人嚟嘅。 人妖嚟嘅， 唔系咁都可以行。 做紧节目唔好，屌唔好，做坏晒。 我讲第啲，讲第啲，讲第啲，我搵资料先。 好变态四堂，人妖都啱。 唔系，我哋初初第一集咧，我哋为咗要 妖噶嘛，我哋要震撼啊嘛，佢作为气， 我知道佢打车轮啊嘛，我记得。 冇打车轮， 唔系打车轮，嗰个已经阵亡咗啦。 嗰个筹紧皮，我哋嗱，我哋俾 我 俾 咗佢同个人妖打车轮噶，佢饮醉咗嘛。 嗱，首先我哋已经俾咗白金佢。 我仲记得你问佢仲冇，你有冇艾滋啊？你有冇 check 下有冇艾滋？ 系啊，我问佢有冇 check 艾滋， 真系咯， 即系筹期帮佢搭棚。咁我搭一棚俾佢$101。 O K， 讲话真系为食而牺牲住好啦。 而家已经入咗上海嗰个咩华，同阿江泽民嗰间医院咧入咗去噶啦，佢而家。 算啦，你都 enjoy 嘅，我见到你嗰时个样都几冧嘅，其实。 条撚样啊！佢录节目嗰阵时，当住啲观众讲话，佢要屌人妖添嘛，跟住缩沙。 屌人妖。 屌人 講啫，你做埋嘛， 係啊，我女嚟噶嘛，同你一樣咪講嘅天下無敵咯，做啊唔得噶嘛。 我哋最叻咩啊？紙上談兵咯。 我而家即刻幫父拎條撚出嚟，睇佢驚唔驚啊？話乜撚都唔驚喎，我就我唔會犧牲。阿Alex拎條撚出嚟，拎條撚出嚟喂，唔好炸啊！ 出邊好撚多人啦，出邊。 啊！继续讲啲人嘢， 未咁嘅样，你望下阿四同嘅样咪知咯。对唔住啊，四同应该咁样话你嘅，对唔住啊。 嗱，一阵间咧，我就想即系嗱，讲嘅天下无敌啊！我一阵播啲叫鸡片啊，叫鸡相出嚟。 嗯。 咁我想下女嘉宾嘅情况啊，我嗱，我呢度睇到你只眼个表情，我好想睇你个表情会唔会好似嗰啲咧露体狂？你见到露体狂？喂 ，model 咁，跟睇你惊唔惊？ 你讲露体狂咧，我有经验喎。 吓你咩讲？ 即系遭遇嘅经验。 冇错啦，梗系遭遇。 定你朋友定你啊？ 定系你做露体狂？ 我嘅系我嘅经验嚟嘅。 系点啊？青蛙 我咧读书嗰阵时候咧，以前咧咪搭。啊！元朗咪有一家叫做64号 K 嘢系嘛？ 去大埔， 咪去大埔噶嘛？咁啊，其实有段山路嘅。以前咧，我哋啲巴士咪系嗰啲叫系咪叫咩？ 热狗 大牛啊！即系嗰个 热狗， 热狗啊！啊，系啦，系啦，系啦， 冇冷气， 系啦，系啦，就系、是、嗰个年代啦。咁嗰时咧，我就搭车呢部车啦。咁就我好中意行嗰条山路，因为咧我中意开行前面嗰两个窗咧，吹到正自己咧，咁啊自己坐最后咁样啦。 我都系。 跟住咧。嗰时咧我就好攰啦，因为风吹下吹，瞓觉啊会，咁我就喺窗边度瞓觉啦。咁跟住后屘咧，有我隔篱有个男咧坐咗隔篱啦。咁其实我嗰时就冇擘大眼望嘅，即系谂住唉事鬼蛋啦，跟住坐咪坐咯咁。咁当时咧，咁我就不断俾佢整醒咯，因为咧佢只手咧个手踭撞到我个手踭。有时又撞到我条腰， 即系好多位佢唔撞我坐你隔篱。 佢嗰啲唔系叫撞，佢嗰啲叫特登嘅。 嗰时我 嗨友啊， 你嗰时唔知啊嘛。咁你嗰时读紧书，鬼知你系咪嗨友咩？总之就你瞓紧觉，你挨住个窗，你想瞓着，想瞓着嘅时候，佢又喐醒咗你。你想 攞咩喐你啊？ 佢手踭都嗨到你条腰啊！时左撞你嗰啲咧， 你够胆肯定嗰啲系手踭？ 系啊，你 feel 到噶嘛？就算合埋只眼，你知道嗰系手踭嚟嘅。跟住咧，到去我都忍唔住要七耳八眼要闹人啊！正想闹人嘅时候。我见到佢下体喎，喺度坐紧喎，跟住我嗰 时，即系巴士未打机嗰啲， 系啦，跟住我嗰时就哇 ，J J 紧喺度。 你知嗰时我个反应系咩啊？哇！我第一次睇到男仔， 即刻耷低头。 我第一次， 我好想含啊！你过嚟啦咁啊！ 哇！我心入边真系咁啦，我哇，原来男仔嗰个位系咁噶 吓，咁样啊？ 佢咁样嘅， 你惊唔惊啊？咩？ 唔惊。 你嗰阵时未见过咩？冇理由。 你睇片都睇过咧， 唔系啊！咁我嗰时真系小学五年级、六年级嚟嘅喎。 小学哦， 咁啊真系第一次，哇！咁核突嘅，我哋啱啱先上完嗰啲咩生理课咧，即系嗰时咪教你点用姨妈巾，即系嗰个年代，鬼知男仔嗰个位系咁样嘅咩？跟住嗰时就我就系谂，哇！咁核突嘅，跟住原来佢仲要成手都系啦，跟住成凳 pan 都系。跟住我又要落车，跟住我时 凳 pan 咁紧要， 爆 成个凳 pan 都系，即系而家知道咩回事，点解会有啲咁嘅嘢啦？嗰时都仲未知啊嘛，因为唔识啊嘛。 爆 嗰时就知道，喂，你啲嘢好核突啊，好似鼻涕咁样嘅。跟住佢就望住我笑啦，喺度淫笑啦，即系嗰时就唔知道呢种叫淫笑嘅。 你即系仲有同佢有交流 嘅？冇啊，即系而家谂翻起，知道咩叫做 眼镜嘅可以。 唔系，因为嗰时就系唔知啲系咩，就系知道由佢嘅身上整出嚟嘅，成手都系咁样鼻涕咁样，跟住成凳 pan 都系要落车。 有冇一阵腥味啊？你成个 冇，跟住嗰时我就谂，我就问佢：，哇，你要唔要纸巾啊？跟住就话你可唔可以抹干净先？我想落车啊！跟住 我想坐你张凳啊！你可唔可以抹干净啲？ 跟住咧，其实佢就而家先知道嗰啲叫淫笑啦。嗰时我都心谂呢条友咪傻嗰啲， 猥琐笑你都唔识啊！ 仲喺度笑咩啊？咁跟住我就递张纸巾俾佢咯。跟住就跟住我唔该啊！跟住我你可唔可以快少少落？我就嚟落车，我真系成日落车，你快啲抹干净先啦！唔该，咁我让你坐过少少，俾我落咗车先咁。 佢封住咗你啊！ 佢坐隔篱咁，我顶住咗。 咁佢摆明就系追你噶咯。 咁而家佢知咩回事啦？咁以前唔知噶嘛。 佢喺度掠你都唔知系咩事啊？ 佢就系可能佢掠嘅时候，手心就戳到我条腰。 即系佢有嘢遮住啊？ 冇啊，真系光秃秃噶。咁我 咁你咁样都唔嗌啊？ 咁嗰时我唔知点解要嗌啊？ 唔系啊，你而家你唔享受咁嗌，我想问。 唔系，因为嗰时我未做嗰行噶。哎呀，即系嗰时就话哇。 咁核突嘅，原来嗰个位 唔系几靓仔啊！ 唔系嗰时知道， 我上次我时睇过出港产片，我上面唔靓仔，我下面好卵靓仔噶。 因为嗰时读书读小学嘅时候，都会同细佬玩噶嘛， 即系玩你细佬嘅细佬。 唔系咁嗰时 有冇弹啊？ 知道。细佬唔系咁样噶嘛？ 细佬系点样啊？ 见到佢咁样嘅咁 样，系咪美国包皮？一个就包皮包住，一个冇包皮。总 之原来 龟头， 唔系咁细佬唔会见到家姐，跟住就扯捻行咗噶嘛？屌你真 的！所以咪就系有唔同咯，就觉得吓，点解你会咁核突嘅？ 嗰阵时咧，我十八九岁咧，跟老豆老母去龙兴业城咧捻骨，我俾个女医师按到我扯捻到行，真系讲起扯嘅。 系真系弱鸡啊你！ 咩啊？嗰时 细细个真系会喎， 好又 十零岁都十骨啊！ 那个姐姐又索， 你细细个知道嗰下系咪索唔索噶啦？ 十八九岁， 佢啲味香啫嘛，你就觉得 系啦，有香水味啊嘛。 哦，咁咯 ，OK， 即系已经硬硬地啦。 我好早已经识得打飞机咯，三四岁嗰阵已经可以识噶咯。 我从来唔识打飞机， 系咩？真系自然识嘅咩？呢啲嘢 我只差好爆嘅。 唔系我十三四岁嗰阵时未有电脑咁，开始睇嗰啲娱乐版啊、南极圈嗰啲咯。 即系偷睇爸爸嗰份报纸，爸爸收埋嗰份你就。 喺屋企冇人嘅时候， 我偷睇爸爸啲录影带。鬼妹。 我喺屋企冇人，跟住就喺度睇咯。 不而家谂翻起咧，就谂翻下，哇！原来嗰个男仔都几劲噶，个 size。而家谂翻起，即系俾人系咁样咯。个头咁样啦， 哇个头咁样牛嚟噶， 唔系真系好夸张，我仲记得嘅，我好记得佢系中大生嚟嘅。 你应该话 中大， 你真系 因为佢着住件中大嘅 T 恤咯。 中大， 嗯，中大嘅 polo 恤， 中出啦，不如佢着件。 我仲记得佢个样系戴住眼镜，斯斯文文咁， 咁捻似我嘅仆街， 有少少似四童呢啲咁样嘅。 即系唔系麻甩佬嚟噶？ 唔系麻甩佬嚟噶，系学生嚟噶， 独男。 应该系大学生嚟噶，不过嗰时咧都有睇过咧 ，Yes 咧都系讲过好多中大生都有啲心理变态，可能读书读得太夸张。 Yes 而家仲冇 Yes？ 冇啦嗱。 你知唔知 Yes？Yes 杂志我知。 Yes 杂志好耐噶啦，你去到九零后都知 Yes 杂志啦，应该。 我董姓嗰阵时见啲女同学有睇咯。 储钱卡噶嘛？系啊！但我通常会掀开最后嘅，睇下嗰个咧，以前咪有个性医生咧解答啲爱情 嘅， 喺最尾嗰个 系啦。跟住其实嗰时我唔知点解要 highlight 住嗰啲嘢，黑色系咩嚟噶？跟住其实嗰时唔知咯，点解要 highlight 住佢都想睇系咩嚟噶咁咧？跟住原来而家知道哦，嗰啲系比较敏感啲嘅字。 你有冇睇过啲 AV 咧？十条仔围住一条女咧，跟住又吹完呢个又吹嗰个，跟住只手又咁样咧。 有啊。 你觉得核突啊？ 核突啊！ 你如果系嗰条女，你制唔制？ 我觉得成块面会好腥咯，个 腥成日你都讲腥，我就系见到个画面都核突啦。点解你咁重视阵味 啊？唔系啊，咁就系因为你 你有冇食过口爆？ 咁杂咯， 你有冇食过口爆？ 有啊， 好味，好腥， 唔好味咯，就话俾你听， 冇 味，所以我咪话俾你听腥咯。我都知道你个人诶，即系好 有女同我讲啊，话我嗰啲甜甜地啊。 肯定压力， 有啲人话唔系有，因为佢话个个身体状况唔同嘅，有啲苦，有啲涩，有啲甜，有啲腥， 一定会系甜我俾你听。 佢同 我因为可能冇咁重咁， 佢同我讲话，次次咧就叫我去咧就我想食啫喱啊，我话俾啊俾。 今日你要唔要敷埋面啊？系咪咁啊？ 我敷面。 不过我谂你应该冇咁多，可以俾佢。 我冇咁多啊！我冇咁多嘅，我少少嘅啫。 吓、啊， 我唔多咯。 咁即系 我密啊嘛， 争少少啊。 我密啊嘛，因为 佢有啲好稀嘅嗰啲。 咁你嗰啲咧？ 我嗰啲唔讲，唔话你。 你可唔可以转头出嚟睇？ 佢唔讲， 我想睇下你有几稀啦。 冇啦，佢阵间会沟啲唔知咩落去，跟住就话自己绝塔塔嗰啲系佢噶。 喂，仲有几耐啊？你廿分钟未啊？哦，仲有两分钟，好， 咁就 点啊？ 咁就等下一次先啦，系嘛？ 下一次先，好，出一出相俾阿小妹你睇下。 我哋一 下我好想做嗰啲露体狂咧，睇啲女咧惊个样啊！我唔知佢会唔会惊。 算啦，我哋下一集先，下一集 再讲。 好，再讲。